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啊。最近冬奥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在电视机前准备看看咱们的这个奥运健儿啊，给咱们争金夺银。当然了，我们奥运会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个冰雪运动啊，在我们全国推广开来，是吧？我们也提了三亿人上冰雪的这个概念，今年天气我觉得也还合适，虽然北京可能还挺暖和的，但是冬日暖阳滑雪感觉更有意思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这方面的专家啊，一位我们旅行达人海春哥，我就不用多介绍了，京郊王。海春哥呢，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京郊的这些雪场周围都有什么吃喝玩。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肯定是您去就是一天吃住什么都给您计划好，当然滑雪这方面海叔哥肯定就是不太行了啊。我们给大家请了另外一位专家，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翼龙雪具体验中心的创始人崔阳。崔阳北京张家口周围的这些雪场啊都熟，一年300天365天300天在雪场，所以没有人比他更懂了。今天关于雪场的问题我们交给崔阳，来，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海春哥先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来，崔阳。 各位听众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崔阳先跟大家说说那个北京包括张家口这些雪场一共现在得有多少个呀？大家可能零星点点的知道，像你们了解行业内情的，是不是现在比原来多了特别多？ 大概有20多家吧。 啊，一共有20多家。 对， 咱们北京现在有多少个？您挨个给大家盘点一下，咱按那个方位啊，就比如说昌平有哪几家，然后那个地儿有哪几家，这几家，咱们一个说吧，就是哪家什么特点什么的，您也顺便给介绍介绍。 好嘞，那我就从北京的东北方向开始讲。第一个应该是北京最好的滑雪场，也是北京目前人数最多的滑雪场，就是南山滑雪场。 南山啊， 对。然后密云还有一个滑雪场叫云佛山滑雪场。然后我们接着往东有一个叫渔阳滑雪场。还有一个莲花山。然后咱们南面的话，就是往南面我们就应该是云居寺滑雪场，万龙八翼滑雪场，然后再往上的话就是西山万科滑雪场。对，然后往上还有一个君都山滑雪场在昌平。怀柔的话有一个淮北滑雪场。对 啊，明白了，这是咱们 不插一嘴，抱歉。可能还有一个室内的滑雪场叫乔波。在顺义。 哎，你看这室内的我还真是没去过啊。海珠哥去过吗？ 我对这些雪场其实都特熟。所以而因为我是最早，应该是我从应该说2099年左右开始就是进这些雪场，其实所有的雪场我几乎都转过。但是只不过就是一直没学会滑，像北京的真是 所有的雪场都转过。 对，都转过， 依旧没学会。 对，而且 是一种讽刺，是不是？ 经常去。你看像那个北京最早的，像那延庆的那个石景龙滑雪场，石景龙，还有像那个我觉得像规模比较大的像是南山，还有说那个我觉得风景不错的淮北，还有像这个就是这个阳面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像这个刚才是君都山，这些还有我觉得这些雪场都特别特别多。然后包括其实那个最早的时候崇礼的时候我也去过，当时去崇礼的时候我觉得这奥运和这个滑雪把崇礼我觉得简直是翻天覆地的感觉。 确实是 翻天覆地。 作为一个张家口人我真的是 对啊 深有感触。 我一个是最早的时候我觉得一个是路，一个是当时的那个情况。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崇礼的时候，那最早的是那个喜鹊梁那边有一个那个塞北滑雪场。然后我记得得开10多个小时车。就是而且到处都堵，全是那个大车，那时候没有高速嘛。 对， 所以嘎嘎嘎的上一趟可痛苦了。 而且快到了雪场那个崇礼那附近的时候，县城里头， 嗯， 好像就那么一栋还是两栋二层楼， 嗯， 然后全都是平房， 对， 啊，而且如果你要一旦出了县城，那个房子那破的那个样儿啊，好家伙，所有都是那个村民恨不得就是都是冬天嘛，都是到外面晒太阳那种感觉，我觉得真是特别的那个 非常原始的农村状态， 很原始、 啊，嗯， 但是你现在再去。好家伙，你知道房价都涨了多少了吗？那个就是全是花园或者这种 行政区划都升级了 啊！对啊， 原来崇礼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县， 现在呢 是一个县，县的意思就是它是农村。 嗯， 现在人家变成一个区， 嗯， 就是已经归为城市的范畴了 啊！ 这就说明人家整个升级了，完全不一样了。 没什么，以前我觉得崇礼就一个小破招待所，现在好像四五星酒店一堆了都。 对，原来你像我们这些小时候在张家口一直长的，我们很少去那头。一是滑雪当时确实，你别看我们那儿有雪场，也不流行，大家那个没什么人滑、啊。那时候比较好的单位，可能到过年的时候你发两张雪票，可能还是人家雪场说，哎。那个给我们做的宣传啊，那个大哥，你们厂子人多，给来两张，大家也不爱去，因为那时候确实像您说的，交通不方便。就我们去，从市区去，你都觉得交通不是特别方便。你开像您说的国道大车，大家也不爱去。还有就是，那时候的滑雪场和现在大家看到的，咱们太湖小镇啊什么那些， 差太远了， 真是。两个概念完全你无法想象，呵呵，现在真的是你到那儿以后，尤其是太湖小镇那块包括酒店什么建的，我个人感觉比张家口城里还洋气，真的就是现在一说我们国际化大都市主要指的是人家那块感觉。 反正我是当时觉得塞北的就是那个老的那个崇礼那边的雪场、 嗯、 就是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是路，一个是这个，还有包括住宿也特别惨，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包括他那个、 哎 现在就是那个缆车什么的， 嗯 啊，那时候都特别简陋，然后上去后得恨不得冻死那种，反正恨不得都。现在人家都电加热，然后那雪板什么都能插在后头，哎呦，我觉得那真是太舒服， 太高级 了 啊！ 而且是出了酒店直接就上雪道，那我觉得太幸福了。 对， 但是真正的说，你说雪场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酒店什么的， 啊， 可能我觉得崔阳肯定比我更熟， 对， 这技术上的东西那肯定比我强多了，我连初级道都不能混，恨不得。 咱们这么说吧，因为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推荐推荐线路，因为好多朋友马上双节，肯定有好多朋友要去滑雪。当然了，今年崇礼大家都知道，因为咱们那个冬奥会的原因，可能从现在开始到冬奥会结束，大家可能想去自己滑雪，嗯，就不太可能了， 是 因为人家要比赛啊，是吧？这个问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咱们北京周边的这些，大家都还是能去的。而且崇礼，我觉得一会儿让崔阳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还有好多朋友。可能就是因为看了冬奥会，或者就是因为咱们某一个运动员夺冠了，或者什么，他突然才对这个滑雪感兴趣。就跟姚明当年去了那个美职篮以后，好多不看篮球的人也开始看篮球。我觉得可能都有这个带动的效应，对吧？大家今天我们介绍完了，可能现在还不会滑，冬奥会以后就会了呢。 而且就是说啊，冬奥会之后，我估计可能也是不是尾声的时候也能过去了就可以，或者甚至明年咱也可以做准备啊。 对这些呀、啊，咱们都可以畅想，都可以畅想。起码在北京，咱们滑雪是没问题的。咱们分区域吧，咱们让那个崔阳给大家一个雪场一个雪场的介绍，然后呢，介绍完雪场，海春哥就着周边吃喝玩乐住。 行， 您给配套一下，行不 行？ 行。崔阳，咱们北京，您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吧，比如说咱价位从高到低，或者是那个方位东南西北各选一个都成。你来一思路，比如咱现在就先从最棒的南山，南山算应该算咱们北京水平最高、那个条件最好的啊。南山滑雪场，您给大家先介绍介绍。我觉得这么介绍，就位置。大概在什么地儿，然后大概什么价位，大家在那儿适合，比如说它是高级道好还是什么道好，这些方面您给大家都说一说。 南山在密云， 嗯， 我那个京承高速密云城区出口出来，今年新修了一条路，大概1公里就直接进南山了。 嗯， 然后南山的价位的话，应该是平日应该是在200块钱， 200， 周末的话在300出头。 200是滑几个小时？仨小时？ 全天。 全天 就是日常、哦。 这可比我们崇礼便宜太多了，是不是？ 是的， 我们崇礼也得加个零啊。 崇礼的话，因为崇礼的雪票的话大概比南山会贵个200块钱 啊， 因为崇礼的主要的费用是在于南山的话是一个近郊滑雪场， 嗯， 然后崇礼是一个旅游度假型的滑雪场， 嗯， 你要有交通 嗯 和住宿的成本，所以会高一些。 哦啊，南山就是200左右，然后它主要好在哪儿啊，崔阳，就是跟其他的雪场比起来， 雪道的多样性， 嗯， 以及它的雪质， 嗯， 对，我个人公认为我在滑过这些滑雪场里头雪质最好的滑雪场。 这雪质有什么差别啊？不，现在 我也是一直没太明白。 我看他们呀都是人造雪， 嗯， 没区别， 就 是不是北京一年下几场雪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突然变出特别多雪来我也不相信，肯定都是大家自己造的。包括到崇礼我觉得 也 一样，也因为现在国内啊好多地儿的雪场先天条件就是那样，你下不下雪大家肉眼可见，你又有那么好的那个雪，那肯定大部分要依赖人造雪，对不对？我还知道什么叫粉雪的概念，人家那自然下叫粉雪，你这铁不是粉雪，都不是粉雪的状况下怎么你就比我好？崔阳，你给大家说说这个问题。 我们定义的雪质好与不好，就是因为我们北京的气温会比较高， 嗯， 白天气温高， 嗯， 晚上气温低，往往会有一个什么现象呢？白天气温高，雪会变成水状，往往会化。 嗯、对， 然后晚上一冷，它就往后就又变硬， 啊、 嗯，就会 有那个冰疙瘩， 是 一化一滑就咯咯楞楞的那个感觉，是吧？ 对， 啊、 嗯，然后南山呢，好在哪儿呢？南山雪质是我们能看到，它每天都会去补雪。 哦， 然后我们每天至少滑的雪都是那种像您说的粉状雪， 嗯， 然后没有我们看到那种像说的冰疙瘩， 嗯， 或者冰面， 嗯， 对，因为滑雪的人最怕的就是冰面， 对 对，遇到冰的话就会容易失控，摔倒摔跤， 嗯、对 对，所以对于滑雪的人来说，因为大家想不想摔跤，那第一个肯定要考虑到那怎么雪质最好， 嗯， 所以南山这个雪质是我公认的觉得最好的。 哦啊，就是雪质好。它的那个，滑道上设置上比其他的有优势吗？ 南山的雪道的多样性也是它的一个卖点，就是南山的初级道， 嗯、 像南山有专门的单双板的练习道， 嗯， 就是这样，对于初学的单板和双板是完全分开的， 嗯， 不会因为初学的人在一起会造成一些碰撞。 为什么单板双板还得给他们分开？都不会滑吗？不是？ 单板和双板的滑行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 对，然后他们在初学的时候会容易产生一些碰撞 啊， 因为对于一些已经会滑的人来说，他们已经自己会选择自己的线路 啊， 然后避免自己 能躲开啊。 对 啊， 就说他们已经有自己的控制能力了 啊。 对，然后对于初学来说，他们刚开始滑的时候很多是不受控的 啊。 对，然后出于安全的角度，往往雪场会把他们分开。 啊， 对，而且雪场，南山对于初级人来说，它有一条初中级的缆车。 哦， 对，不是说只有初级人就是坐魔毯。 嗯， 对，它还有一条初中级的缆车。 哦， 对，而且南山讲到南山的滑雪的多样性，对于我们这些我们叫发烧友， 嗯， 其实它也有很多的提供各种的雪道，像南山有初级猫跳、中级猫跳以及高级猫跳。 哦， 然后南山有一个 猫跳什么意思？对不起， 就是一个小包 啊、哦。 对，对于它是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野雪方式出现的一种滑雪的方式。 哦， 或者能腾空，是不是这概念？ 就是雪道上有一堆规则的小包， 哦、 你要 越过它，绕过它。 滑过它，对 啊， 不腾空 啊， 对，这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个滑雪技术 啊啊。 然后同时，南山有它全中国目前最知名的一个麦楼公园 啊， 对，它麦楼公园的话，不光是有这种大跳台， 嗯， 有国际的这种赛事， 嗯， 同时对于这种刚入门的想去尝试玩公园的，它还有中级公园，甚至包括今年还有它的。迷你公园， 嗯， 对，然后是它的娱乐丰富性非常多。 哦，明白了。南山我也去过，这北京这几个雪场，我还基本都转过一遍。确实啊，以我这种水平，我也觉得南山看着就显好， 就是你肉眼可见，你会滑不会滑，你一去了到雪场里头了，你就能看出来南山确实比其他的明显的就是要好一块。 那你瞧，你们都说实话比较专业，我也觉得南山好，但我是觉得南怎么好？ 怎么好？ 因为南山那边漂亮姑娘多 哦， 真的。 哎呀， 我觉得跟别的雪场 都滑雪都裹成那样，您还能看出漂亮？ 当然能看出来了。 怎么能看出来 的？我觉得看身材看什么的都能看出来。再说也不是全捂得很严呀、 啊。你看看，目的不纯，是不是？ 我觉得 没学会滑雪的原因就是在这儿，心思就没在雪场，是不是？哎，海之哥，您那个给大家顺便说说。南山周围咱们如果要去玩的话，吃啊住啊您怎么推荐？我觉得刚才咱们崔阳已经给大家南山介绍的已经挺棒，雪这方面人家专业了， 对， 吃喝专不专业就得靠您了。 我觉得啊，首先密云地区我觉得真是一个旅游一个大区，因为现在应该不是叫就 也是区， 对，还是区 然后就是他那个首先那个你说要吃，一到密云肯定是去密云水库吃水库鱼，水库鱼无论是南岸的那个密西路，还有它那个大坝上那几个那个石马峪，还有那几个村子，还有像那个密云水库的那个西侧，和东侧都有很多专门吃鱼的，什么油浸鱼啊、灶台鱼啊、干鸽鱼啊，什么各种小杂鱼啊，哎呦，可以没完没了的吃。 哎，海叔，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啊。 这鱼是一年四季都好吃，还是什么时候好吃？冬天也有。 我说实话，我嘴不刁 啊、 但是人家刁的人说不一样。 对， 说什么时候呢？就例如说那个像那个入秋了以后，天冷了以后，要吃那些那个胖头鱼啊，或者这种大花鲢啊，就是这种的话，它是最肥嫩的，因为它储存了很多东西，因为它要入冬，它要储存很多东西，所以要吃这种灶台鱼，这种大型的鱼。说要开春的时候，正好相反，因为开春的时候呢，鱼都特别特别瘦，而且但是呢，这时候的鱼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土腥味儿，然后他们说更应该吃那种小杂鱼，就是那种一锅乱炖上各种各样的小杂鱼。哎，这是他们的说法啊！我是觉得都挺好吃。 要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就没提冬天怎么办，是不是？说明冬天可能是最不好吃的时候。 不，冬天就是灶台鱼。 哦， 而且因为又暖和啊，你要冬天的火冷的，我反正认为就冬天我就爱去吃灶台鱼，围着 一大锅一个 底下烧着劈柴 啊， 然后你在上面吃这些各种各样的鱼。 哦， 我觉得多好吃啊！ 好吃。 对啊，有饼又有菜，然后你这各种杂鱼放扔里头。 倍儿 香。 哎，这些地儿离南山滑雪场远吗？ 开车的话，基本上都在20-30分钟左右。 哦， 啊，这是反正吃饭地儿肯定没问题，要住宿也没问题。现在反正一就是流行的京郊的民宿，那太多了。 嗯， 如果酒店的话，那边反正比较好的啊，档次最高的，应该说是那个、海湾半山。又有温泉，然后又有那个吃住玩，尤其孩子亲子的也有，还有像原来的老牌的，像五星的，像那个。那个云湖度假村 啊， 老牌的，它那里边的面积特别大，而且要如果小男孩可能会喜欢这里头，因为它里头好多那个飞机模型， 哦， 就是各种军用飞机或者是直升机的那种模型，真就都在里头啊，你可以好多男孩你要可以比较喜欢，还有像那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瑞海姆田园度假村，它是在那个密云县城里头。啊，这个离那个南山就更近，还有像如果愿意的话，那个张远飞宝，欧洲的那格局，你还可以去看看那个红酒博物馆，可以品尝一下红酒，然后他们以前还做过红酒宴，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但是这个地儿反正离那个南山也非常非常近，所以说这个住吃在密云来说那没问题，而且我刚只说了一个相对是南边，北边还没说，因为南山滑雪场就是在密云的南边，所以我说的都是密云的南边的这些吃住的地儿， 这已经非常好了。哎，崔阳，每次如果你自己去南山滑，你是怎么选择这个吃的问题？是在雪场吃吗？我见过好多人其实都滑一天吧，中午就在雪场凑合一口了，是不是一般都不出来？ 我们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发烧友 啊， 我们关注的可能都是滑雪， 都不吃。 然后对于吃这块来说，没有那么多 要求啊。 但是随着滑雪的年头变多，我已经从那种原来的那种完全滑雪只关注滑雪，慢慢也在去转 啊。 然后我们一般聚会的话，都是在滑雪场里面 啊。 其实现在像以南山为例，南山它有5个区域可以去选择吃饭 啊。 对，包括它的东北菜馆， 嗯， 包括它的小吃广场， 嗯， 包括它的大食堂， 对， 包括它的台路斯餐吧， 嗯， 以及它的 咖啡吧， 嗯， 对，中餐、西餐以及东北菜其实都有。 哦哦，面积还挺大的，我在里边还吃过一顿呢，我记得。 你还能记得，你肯定是吃过了。 记得我那次是咱们国内有一个运动品牌，我就不说人家品牌了，做活动还请了一个是奥运冠军还是世锦赛冠军，我们一块儿在那儿宣传人那衣服，还去在那儿吃一顿，车还撞了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记这么清楚，我刚一上那路被一个农用三轮车直接把我前面那个雷达给撞掉了，花了两三千，就那个 印象最深刻， 哎，印象特深。我当时还想跟人掰扯，后来一看，也活动该开始了，赶紧走。然后在那儿，我们就在那个他那还有一咖啡馆，在那个里头在聊着天儿。确实，当时一去就觉得比其他的，因为那几个也去过了，明显高一块。其他的你感觉确实是我那个，我有一朋友那时候带我去嘛，那时候还不太会滑，就跟人说，我说我去哪儿，人家说就你这水平啊，哪儿都一样，哪儿都是初级道，你就看哪儿人少你就去哪儿。我说为什么哪儿人少，他说你别撞着人家，人少就代表着别人撞你的几率也少，你撞别人的几率也少，这个就最好。后来我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咱们给大家说了一个南山，从南山咱再往下排，在您心中能排到这个设施第二位的崔阳，你觉得应该是哪儿？ 嗯，第二位的应该是军都山。 军都山，好，这是公认的，是不是？还是您自己排的？ 是学友心目中。 学友心目中，军都山，军都山在哪儿？ 军都山在昌平。 昌平啊，这一竿子就知道昌平了。军都山的特点是什么呀？您按刚才那个思路给大家说说。 军都山的话，它在我们发烧友的口碑中是它的服务。 哦，服务是哪儿的叫服务好？不都差不多吗？ 军都山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能从你客人拿着自带板，因为我们都是发烧友嘛，会有自己的板子。 对， 自带板的话，它会有人直接帮你。接了你 把板子背上， 帮你背进去。 哦， 就冲这一点，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招牌。 哦哦哦，就是背板儿。 嗯。 哦，雪鞋也给拿，给换衣服吗？ 对， 说明服务还不到位，还有提升空间。是为什么有人给背个板儿，你们就这么高兴？那板儿特别沉吗？我也背过呀，我也没觉得别人给我背个板儿，我就那么高兴呀。 就因为就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吧。 就是别人都不给背，他给背，那他这个背要钱吗？不要， 不要钱。 哦，就是含在这个雪票里，只要你一进场，他就过来一个小伙子给你背板儿。 啊，是的。 哦，这就是。 是，我觉得好久之前，就是他们俩一直，其实南山和军都山一直是竞争嘛， 嗯， 所有学生都是竞争，他们有各自形成的一些自己独特的一些优势 特色。 对，然后对于反正军都山的话，就是一直就是像。像说的这学友里头来，就是他的服务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硬件上我觉得很难比南山更强了。 对，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就是我是觉得军都山挺好的，就是他那个他在阳坡， 嗯， 就是说你 能晒着太阳， 能晒着太阳，就是可能对造雪来说可能不好 啊 啊，但是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 对于您这种站在边上看姑娘的人来说， 阳光还是 有太阳就非常暖和，是不是？内心的那个阴暗也显得不那么阴暗了，是 吧？ 好，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我们加快这个速度啊，让那个我们崔阳和海春哥给大家好好的把咱们京郊的这几个。我看能说完就不错，大家有任何想说的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给我们留言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Just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咱们北京的雪场。如果说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聊聊我们张家口啊，我们那个冬奥的另一部分那个场地啊。今天给大家请来两位朋友，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另外一位我们新朋友哈，翼龙雪具体验中心的创始人，我们的崔阳，来，崔阳跟大家打个招呼。 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块儿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周围的这些滑雪场，方便大家在双节期间都去玩一玩。我们崔阳呢给大家负责介绍雪场，雪场里头的一切大家都可以问崔阳。雪场周边说吃点喝点住哪儿，海春哥负责给解决周边问题啊，大家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来提都可以，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都可以。刚才咱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雪场了，接下来你抓紧时间接着给大家介绍。接下来那个崔阳给大家说说渔阳滑雪场，这个崔阳比较熟啊。 好，大家好，渔阳滑雪场在我们北京的京东平谷。 嗯， 然后渔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渔阳的雪道要比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滑雪场雪道要长一些。 长？ 对。 多长算长？按你们的那个专业的人来说， 越长越好。 越长越好啊！一般他们都短，大概是多少米就算短？500米就算短了。 渔阳的大概它应该能到1公里。 哦，500米，像你们这种水平高的，几秒滑下来得？ 你要快的话，我觉得，半分钟。 半分钟就下来了， 对，二秒半分钟。 坐缆车上去得多长时间？ 4-5分钟，4分钟。 感觉是不是就是光坐缆车了一天？ 反正我就看他们那种在那雪场上那些人啊，那个玩的好的、滑的好的，我觉得真是一种享受 啊， 真的特别特别美。但是我站上去就完蛋了，就哆哆嗦嗦了 啊， 所以说我觉得看那长的雪道应该是很美吧，对于会滑雪的人来说， 对。我觉得主要像我想啊，就是坐缆车的时间要少，因为你从上头上去一次滑下来，这主要你是来滑的，不是来坐缆车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雪场的太不人道了。 太不人道。 对。 怎么了？ 他就只能上不能下呀。我就想 坐，你说缆车也得下来。 对， 对，我就想坐上去再坐。 那您就坐电梯，坐缆车就您上香山。您就别费劲去雪场，香山那还便宜，是不是？ 这不是 上下都有，哎，各种缆车又套票。 这不是还得看美女的吗？ 好嘞。哎，咱们让那个渔阳给大家说说这个，啊，不是，让崔阳给大家说说渔阳滑雪场。除了这雪道长，其他的特点你觉得好的点还有其他的吗？ 渔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今年渔阳出了一个平日加夜场的季卡。 嗯， 只要498。 季卡仨月。 对。哦，一般我们在其他滑雪场滑两次雪，磨耗的钱就可以在渔阳滑一冬天。 哦，那就是600-700块钱。 498。 498一个季度。 对，它是这样的，除了周末的白天不能滑 啊， 剩下的周一至周五的白天加所有的晚上都可以滑。 哦，就周六日的晚上也可以滑。 对。 哎，这个夜场我不太理解，他们开到几点呀？叫夜场？ 9点到9点钟都有，不同的雪场。对， 就是9-10点钟，那能滑几个小时呢？ 4个小时。 你滑到夜里？ 啊，没有，就是到晚上9点或10点关门。 哦，那就是从下午 6点 开始。那是不是？哎。那个崔阳，我问个那个小的技术性的问题，雪场是不是也有这种状况？就跟我们滑冰似的，你越到后来这冰面越差，到晚上就所谓的夜场，是不是它那个雪道的那个设施啊，包括雪的感觉肯定是越来越差的？ 这个东西也看时间。 嗯， 雪季初和雪季末可能会有你说这种现象。 嗯， 因为白天会化。 嗯， 晚上会冻上。 嗯， 然后如果雪场的压雪压得足够仔细， 嗯， 其实这个雪质是还是完全可以回来的。 哦， 但是雪季中间因为冬白天也很冷，它白天不会化，所以晚上的雪质跟白天雪质是一样的， 哦，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所以雪中就是雪季刚开始和雪季快结束那一段，那这两个期间是因真的是因为昼夜的温差比较大，会导致一些雪质会有一些变，晚上的雪质会有一些变化。 那您说的这个雪季刚开始一般是什么时候？就现在算雪季刚开始吗？ 现在已经不算了，一般的话应该是 十二月 的第一周吧，十二月初。 哦，那雪季快结束就是三月份，三月底。 2月15号以后。 2月15号以后啊，这就是由气温来划分的。 对， 那像咱们今年，因为北京今年的天气其实挺暖和的，大家一直以为它会特别冷。上周还是前几周，经常会出现那种中午还十度呢，这种是不是对雪场来说，大家去滑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今年的确实前期的温度比较高。已经导致我们这个滑雪场晚开了至少十天。 哦，晚开了十天。 对，比往年都要晚开。对，但是因为滑雪这个滑雪都是人造雪，雪场都是人造雪，它完全是靠吸收冷空气，然后水雾喷出去，然后沉降变成雪，温度一高它就没法倒出雪。 哦， 然后滑雪场就倒不出雪，滑雪场就没法开业。 哦，所以今年这个天气其实对他们影响还挺大的。 是的， 尤其正中午这种还有四五度的这种温度会有影响吗？还是到十度以上就影响比较大？ 十度以上。 十度以上。 对，因为天气热但是地温下来了，它并不会导致雪化。 哦，明白了。刚才那个咱们崔阳给大家介绍渔阳滑雪场，重点就是雪道长加上优惠力度比较大，在别地儿滑两次，在这儿滑一年，一个雪季啊，咱别说一年了，感觉那个挺长的，反正滑三个月。您这个如果是喜欢算小账，而且呢平时工作又不那么忙，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来说，这个确实是合适的，对吧？本身一到五雪场人就不多，然后您要是能去的话，400块钱来一个季卡，这个实在是太合适了。那咱们让海春哥给说说渔阳周边的配套，这个吃住行的。 渔阳的话，周边的话，其实平谷的话，旅游的话是以县城北侧可能更多一点，但是雪场呢在南侧。但是因为也不大嘛，你说去哪儿其实也都挺方便。如果说好的酒店在平谷地区的话啊，比较好的应该是在金海湖边上，像那个金海一号啊，还有游艇酒店呀，还有那叫西园里啊，就是围绕金海湖边上就一堆能达到四五星的酒店。然后另外的话，像在那个平谷的西北方向啊，还有一个中信金陵，然后它那一块景色也能达到四星，就是四星级以上的这种酒店，或者就硬件环境服务都很不错。另外的话，现在平谷的话也是民宿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有各种各样的，这大家都可以选。再有一家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像那渔阳酒店是在那县城中间。如果你要是为了滑雪，对要求不是特别高，又想近又想硬件比较还可以的，可以考虑渔阳酒店。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吃，其实我觉得那边的话，像平谷比较有名的像年团子，还有像那边有一个太后村的那个大饼，然后包括水库边上的话，就等于金海湖的水库鱼也特别多，吃鱼的也特别多。然后还有县城里的其实有好多，像那边的那个，我觉得有好多做羊蝎子或者做那什么棒骨的那个，我觉得也都挺好的，所以平谷的话我觉得可吃的东西都比较普遍吧，应该算是啊，相对来说。 好啊，这个周边也给大家介绍完了，咱们再加快进度进入下一个雪场啊。虽然咱下一个雪场你觉得哪儿你推荐？ 那我们说说那个延庆的石经龙。 哦，延庆啊，这就最远了，是不是？这个远还是南山远？ 哦，延庆远。 延庆远吧，啊，这个远啊，这个的特点是什么？都到延庆了，那肯定是不是雪场应该更好，因为更冷了。 是的，因为那个延庆的话，因为它要比市区的温度要低，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营业时间可能会比市区要长那么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石经龙最佳的条件是它的雪道是北京目前最长的。 哦，它能多长？刚才那您不说一公里就算长了吗？ 能多个大概几百米。 哦 非常有限，大家拼的都是细节，现在感觉啊，这个雪道更长一点儿， 是的 啊，然后其他的优势呢？ 它的优势是每年的北京市的那个中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那个滑雪比赛，都是在他那儿举办。 哦，为什么在他那儿举办？他那儿 还是因为他的雪道 啊， 长度以及雪道的地形，很适合比赛。对，它的地形相对对于我们这种爱好者，它的地形可能更好。 地形，我没太理解啊，您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是这个地形，大家什么区别？像你们这种滑得好的，希望它陡峭，是不是？ 是的，越陡越好。 越陡越好。然后像我们这种不太会滑的，希望平缓，是不是？ 是的。 平缓且短，是不是？啊。 就是正好说到这儿了，我讲为什么大家要去崇礼滑雪 啊？ 就因为北京的雪场，它的高度以及落差，就落差以及它的雪道长度是有限的。我崇礼的条件要比北京要好，所以我们像我们这种滑了一两年的人，就开始都扎在崇礼了。 哦，就是那边就是还是地利上占了优势。 是的。 啊， 还是因为它的雪道，它的硬件资源 啊，对，这是在延庆，海珠哥，延庆那个他那雪场周边，您给大家计划计划吧。 延庆啊，就是好吃的太多了，就是那个例如咱家常说的，就是最有名的，像柳沟豆腐宴，其实哪儿都有豆腐，但是每个地儿的豆腐的味儿可能不太完全一样， 水不一样是吧？ 对，然后但是要是说那个去那个石经龙。我是挺推荐大家可以再接着往东开一点，然后去那个旧县，有一个叫旧县 旧县羊蝎子， 旧县羊蝎子特别有名。然后另外的话，旧县那边还有他们当地村里人，我说那个羊蝎子挺好的，他说除了羊蝎子，说我们村的人就都爱更爱吃他们那儿有一个遮罗菜，说那个特实惠，村里人都爱吃那儿，而且这个和那总店的羊蝎子那总店挨着，都在一块儿。然后但是我除了这两家以后，我还吃过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它是叫那个叫铁是属于铁锅炖，但是它那铁锅炖呢，是那个一个大，就是一个大桌子上有三口锅，就同时有三口锅，然后一口锅呢是可以那个炖鱼，一口锅呢是炖那个鸡，然后再一口锅呢是锅是炖牛肉，然后你还可以转，那个大桌子我觉得挺新颖的，我觉得那也特别好吃，都在那个旧县那附近，离那个我觉得开车的话也就是20来分钟可能就到了，我就是离那个石经龙滑雪场。而且的话，如果你要再愿意的话，还可以再去那个永宁古城去吃那个所谓的火烧，还有他们那个，我觉得那个冻梨，像这个季节他们有烤冻梨，我觉得也都挺好吃的，再有的话那边。我觉得住宿酒店也现在也挺多的啊，因为这个咱们都知道冬奥会这也是在这边举行，然后像那原来最早的那个现在的延庆度假村，原来叫那个辉煌国际，现在叫延庆度假村，叫卡拉布麦的那个啊，然后还有他那个世园会的有一个那个温泉酒店，那个酒店里头那温泉我觉得特别适合大人孩子一块去玩去，然后还有包括县城里头的那个原来的那个金宇温泉度假村，还有像那个比较实惠的那个中银酒店，我觉得住宿什么的也都没问题。而且的话，延庆的民宿，我觉得在京郊的民宿里头，应该说管理和那个推广应该算是最好的了，应该算，像那个山楂小院啊，像那个花矿里啊，什么原乡里啊，还有大隐鱼市啊，我觉得都特别棒，那些民宿。那我觉得无论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温泉啊，你都可以跟滑雪配上啊，因为它都挨着啊。而且现在的话，虽然说可能你不一定能看到，进到那个就是奥运场馆，但是你在下面的话也能看到山上的那个造雪的那个壮观的一个景色，我觉得去延庆啊这滑雪也是真是挺不错的，而且没说嘛，石经龙是应该说京郊北京第一个滑雪场，就是石经龙那儿建的。当时最早我去的时候，石经楼那个滑雪场门口还挖了俩坑，号称是温泉啊，但是现在没 挖俩坑，号称是温泉。听您这说了就不想去， 但是现在没了，现在雪场里头已经没这事， 因为确实不是温泉，给填上了。 是从哪儿引过来的不好说啊，但是现在的话是没有这个设施了。但是延庆地区是温泉带，这个绝对是没问题，有那么多好多温泉度假村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我问一句，咱们这回开冬奥会，您掌握的消息，延庆咱们有雪场会受影响吗？包括住的地儿、酒店？ 目前没有听到这种消息 啊，就是大家去延庆还是正常去。 咱们那个因为石景龙包括延庆还有一个八达岭滑雪场嘛，这俩滑雪场， 嗯， 他们都不算是那个奥运的那个， 不算奥运场馆， 场馆， 嗯， 而且的话，它相对来说，咱们那个奥运场馆是在延庆的，应该算西北， 嗯， 啊，这个都相对来说有一段距离，不算受什么太多影响。 而且今年那个，那前两天他们跟我说，说世园会那个地儿， 嗯， 还要办冰灯节， 啊，那 海叔哥，你看，作为京郊王。 不是这样，是 不京郊的一举一动不了解了，是不是？ 那得 我得批评您了， 所以 是不是懈怠了？ 对， 啊、 我觉得这事儿呢，得有的人经常得让我去看看去啊。我这没看过怎么着？而且的话、 啊、 是延庆的话，每年的话其实不只是冰灯节， 啊、 就这样最有名的肯定是 龙庆峡嘛， 冰灯。 嗯， 然后包括那边的话，包括还做了好多的所谓的。冰瀑， 嗯， 就是冰瀑节，像那延庆的有一个那个冰瀑沟， 嗯， 然后夏天叫云瀑沟，冬天就叫冰瀑沟， 啊、 哦，这沟里哗也一堆、哦，还有像那个玉渡山，它那个也是大，哦、我觉得规模最大、最漂亮的，其实玉渡山里头的那个、 嗯、 那个冰挂冰瀑，那是最漂亮的， 嗯 啊，当然了，就世园会这个，我希望有人能请我去看看 啊，对对，人家还那个没开始呢啊，我们今天内部人知道了消息，分享给您，是不是？万一您再被别人问起来。 我知道 这不是显示知道了吗？ 对， 这不是好朋友，不能跟你说、啊。 谢。 咱们接上崔阳给大家说，刚才说了延庆的这个，还有你比较熟的雪场吗？再给大家推荐推荐。 可能还有就是淮北。 淮北啊， 对，淮北在怀柔。 嗯， 就是它的特点就是从雪场里能看见长城。 哦啊，景色好。 嗯 啊， 然后第二个是今年淮北上了一条。高速缆车 哦， 对，这是全北京第一条高速缆车 哦， 就是 能多快？ 高速缆车它是叫吊箱 哦， 就是像海春哥说的，无形在挨动了 哦， 直接坐在里面，雪板插在外面那个 哦，这个就是速度也比别人快了。 对，速度是可调的啊、 哦， 但是根据运力它就会去调整。 能快多少？你感觉原来比如说你刚才说一公里四五分钟。他这个两三分钟， 如果以崇礼这个雪场就跟北京的比的话，至少我觉得至少快一倍，至少、 哦、快一倍了。 嗯， 哦，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也是一个优势。 啊，对， 就等于买的时间是一样的，滑的时间更多了。 它的速度不一定 啊、 嗯，速度也还是决定于它的运力相关 啊、 哦。对， 就是它能快，不见得给你快。 对，得看 只告诉你是高速的，你能不能体验到高速不一定。 对，因为怕山顶人都塞车了 啊 啊，太多了 啊。那就是这个地儿，除了有这个高速的，我们可能会享受到的这种箱体式的缆车，还有别的，在雪道上有什么优点吗？ 优点的话，雪道其实北京的雪场的雪道 都一般、 都差不多， 嗯， 数量可能就是最有特点，其实就我们说的南山滑雪场， 嗯， 它雪道是最丰富的， 嗯， 其他滑雪场也就是。大概都差不多那么十条左右的渠道 啊、 哦，对，然后就每家就是在一些细节上会有自己一些特点 啊、 哦嗯。 哎，海洲哥，这个的周边， 我觉得那个淮北的话，像说的风景特别好，有点紧挨长城， 看长城。 嗯、对你开车路过，就恨不得从长城下边就穿过， 从长城走到张家口参加冬奥会。是吧？ 那好像有点远点然后那个地儿的话，我觉得住宿什么的，这就太多了，因为它其实往南一点就是雁栖湖。 嗯， 雁栖湖周边全都是酒店，就像 高档酒店。 嗯，你看的反正最那个壮观的，就是那个凯宾斯基的那个，跟叫日出东方那个、 嗯、 那个打的那个跟网球拍似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最显眼的。 嗯、 然后应该说最奢华的，可能就是那个有一个雁栖酒店，是在半岛上的有一个。 嗯、 然后还有像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他那个雁栖湖北岸，还有好几个酒店。然后另外的话，吃饭的话，我觉得怀柔更不用说了。但凡去怀柔，可能大家都想吃红鳟鱼， 嗯 啊，像什么那个那个鱼师傅啊，什么那个，反正那条街沟上部分每年都有。然后其实那边呢还有那个吃驴肉的， 嗯， 然后还有有 驴肉包子是吧？上回您带我路过那儿 啊，对对，没错 啊， 可以吃 什么万生源是吧？ 不是叫万，不是叫万生源，叫那个叫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算了，没事啊 啊。然后旁边的话还有像那个寻香来吃鲟鱼的， 嗯 啊，就在县城里头。然后其实在雁栖湖边上还有一些吃什么海鲜呀、啊、或者什么的、 嗯、 反正还有吃烤全羊的、 嗯、 啊吃鱼的，我就那就是太多了。我就怀柔对吃上和住上 应该是在京郊来说是最丰富的地方 了。好，这明白了。咱们还有个两三分钟的时间，我觉得让那个崔阳给大家说一嘴崇礼吧。 行， 因为北京的，我觉得这几个雪场，刚才崔阳也说了，确实除了南山以外，其他的雪场就看哪个离您近。我个人感觉啊，如果是奔着高级道去的话，水平那几个都差不了太多，是不是？都不怎么那么过瘾的啊。最过瘾的肯定还是得往崇礼走，就是咱们周边的。崔阳现在去崇礼都怎么去？是直接开车呀，还是坐高铁？ 我如果我自己没有一些具体的事儿的话，我一般会选择坐高铁。 坐高铁 太方便了。 坐高铁现在到直接到太子城。 55分钟。 对，太子城，然后再到万隆那边。太子城下来以后离得最近的应该是哪个雪场呀？太武。 太武和云顶。 啊，太武和云顶是最近的。下了高铁站基本就到了。 大概都差不多两三公里吧。 两三公里。然后那到万隆呢？到万隆还得再开一段是吗？ 万隆是。 有大巴吧。 它是这样的，是从太子城到万隆是有一个隧道的。 啊， 对，大概从5公里的一个隧道，其实就直接进， 哦， 那个隧道已经直接进万隆了，滑雪场里面了。 哦，那也非常近。 是的， 那是有那个大巴接驳的那个车。 每个滑雪场都有接驳的大巴。 哦， 对， 那很快。那其实这几个距离上没区别了，一两公里和5公里，如果有隧道的话，都是在10分钟之内，你都搞定了，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 啊，所以这几个都非常方便。你最常去的是万隆。 我最常去的是万隆。我先讲一下那个崇礼现在的一个交通特点。以前确实像海春哥说的，最早去崇礼要10个小时。 对， 现在的崇礼已经完全发生质的变化。崇礼现在有2条高速。除了原来的京藏转那个 G95， 对， 往首都环线高速。 嗯， 那个现在还有一条 京礼 高速，比原来要缩短了将近60-70公里。 嗯， 然后同时现在崇礼还开了2个高铁站， 对 对，今年年底还有 俩高铁站，不就是太子城吗？ 崇礼县城还有一个， 哦， 崔云山那儿， 哦， 对，崔云山滑雪场那儿也有一个，高铁站， 哦， 对，除了太子城站，还有那个崇礼站， 哦，两个高铁站， 对，所以说崇礼的这个大交通会让这个地方的未来的整体发展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哎，但是前一阵儿好像他们跟我说过，就是上高铁带雪板，现在好像是车厢少还是怎么？现在这问题还在吗？解决了吗？ 是这样的，像北京到崇礼这个高铁是不允许带雪，超过一米几的一个，忘了这是多少了，反正要超过多少的雪板是不让带的。 哦，那你们的雪板怎么办？ 托运。 托运。 一个是京铁，它是中铁快运，它是可以做托运。 嗯。 另外一个其实，现在是有一个德邦，其实他做了一个叫雪具达那么一个业务，可以负责全国的所有的用户的雪具运到指定的滑雪场。 哦，就是你没走之前，你先把雪具运了，然后你到那儿取雪具，他可以直接给你寄到那个滑雪场，你领就行了。 是的，因为德邦的话，应该目前全国的这些主流的滑雪场都有他的这个接收点 啊， 发送点。 然后也比较方便，就等于回的时候你也把它拆了再寄回来就完了。 就直接在雪场 啊， 有德邦的点儿，你直接把板子交给他 啊， 直接就能寄到你家里 了。哦，那真是非常方便了，省得自己背了呢。 是的。 万隆现在的季卡得大概得多少钱了？ 万隆的话，他自己本身的季卡应该是预售的话是9999。 哦，你看看， 哇，这差别太大了。 你这499那个，我就说得加个零嘛，是不是？ 他正常的在售卖的话，应该在13000。 哦，你看看，一个零还得翻。 但是万隆有一个7个滑雪场的全国7个滑雪场联滑的那么一个机卡 啊， 就是万隆的平日 啊， 其他的那几家全国的滑雪场他们是不限时的 啊， 2022的叫2022卡 啊， 对， 嗯， 去年之前的话刚发售的是2022， 嗯， 然后今年的话是涨了一些， 哦，加了一个零，是不是？ 没有，可能加了1000块钱吧。 哎，好嘞啊，咱们今天因为时间实在是有限啊，下回，等冬奥会开始了，咱们也可以让崔阳系列的来，因为可以给大家讲讲那个